生他危险危险，不爱他思念思念，他就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有时候沉默变冷，有时候温柔腼腆，任谁都不会是他爱心的主人，靠近时缠绵缠绵，离开时不言不言，他总是忽热忽冷忽近忽远，他可以一成不变也可以瞬息万变，但是他不会为你做任何改变， 先要说明一下，本次呢想购电台为大家带来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是2018年的新核桃，是想购总监亲赴新疆直接和果农们谈判的核桃价格，是从新疆直采包车专送全国各地的想购分布，所以呢从价格上来看比您啊在商场超市订购的新疆185核桃要便宜的很多，那从品质上来看呢，每天想购 95% 的核桃回购率就能够说明一切了。 是的，如果您是关注品质的话，建议您可以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免费送核桃到家看一看再决定。如果您是觉得价格也许还能再便宜一点的话，建议您可以去市面上了解一下185的纸皮核桃多少钱一斤， 对， 又或者是等到下批调价后的核桃到货以后您再考虑一下好了。 好了，话不多说啊，最后一批2000箱的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的推荐会即将结束了，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99块钱订购1箱5斤，划算到每斤只要39.8块，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1612的朋友就说了，说每天我妈都会剥几颗核桃给我儿子吃，说核桃油对孩子好，可老妈经常会被坚硬的核桃壳划伤 啊， 还是这185的纸皮核桃好，一掰就开， 对， 而且核桃仁啊又大又饱满，小家伙吃得特别开心。还有3012的朋友说，前两天啊同事还说要请他新疆的朋友帮我们几个寄几箱核桃来北京的，没想到电台里面就在卖，而且价格比他新疆的同学还要便宜， 哎， 你们真的是185的核桃吗？ 您放心啊，绝对是正宗的新疆185的纸皮核桃。 对， 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之后呢，我们是免费为您送核桃到家，到时候您可以掂一掂是不是五斤，只多不少，还有是不是特别好剥，果仁又饱满，满意之后您再付款。 对，今年的价格就是太难得了，去年在想购电台订购过核桃的朋友都知道是199元4斤， 对， 而今年却做到了199元5斤，是因为我们是直采现售的，没有二手商倒货。 哎，最后一分钟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2018年的新疆阿克苏185核桃，花199块钱就能够订购到1箱5斤，划算到每斤只要39.8。但是呢，需要提醒您的是，为了不扰乱市场，厂家通知下批核桃的价格将会全面调整。所以呢，把握当下，让我们一起来享受到正宗的新疆185的阿克苏纸皮核桃吧。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打竹板笑开眼，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核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